那么，属于这种决心的确知性意味着什么呢？这种确知性应得处在由决定展开的东西中，但这又等于说，确知性恰不能僵固在处境上，它必须领会到按照决定所固有的展开意义。决定必须对当下实际的可能性保持其自由与敞开。决定的确知性意味着为其可能的，而且一向实际上必要的回收而保持其自由。决心的这种持以为真，却绝不是让我们回落到无决心中去。相反，下决心为回收而持守其自由，这样一种持以为真，才是去重演其本身的本真决心。而这恰恰在生存上埋葬了失落在无决心之中的状况。决心所包含的持以为真，按其意义来说，取向于持住的保持其自由，亦即为此在的整体仍在而保持其自由。决心状态之所以确保这种持住的确知性，就在于它同能够绝对确知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此在其死中，必定绝对的回收他自己。决心持住的确知这一点，亦即先行着确知这一点。决心于是而获得其本真的和整体的确知性，但此在又同样原始的在不真之中。先行的决心同时给予此在对其封闭状态的原始确知，此在先行的下了决心，从而就对持住的基于本己存在就可能的失落于常人的无决心状态保持其敞开。无决心状况作为此在的持住的可能性被一道确知。决心对其本身是透彻的，决心领会到仍在的不确定性，只有在面向当下处境的决定中，才能使自己得到规定。决心对自始至终统治着那一生存着的存在者不确定性有所知，但若这种知要与本真的决心相应，它自身都必须源自一种本真的做出决定的活动，本体仍在的不确定性。虽然仍在决定中向来已变成确知的，只有在向死存在中才整体的公开出来。先行活动把此在带到一种可能性面前，这种可能性持住的是确知的。然而就可能性何时变为不可能而言，这种可能性却时时刻刻保持其为不确定的。这种可能性公开出，这一存在者被抛入了他的极限处境的不确定性之中。此在因面对这种极限处境下决心，而赢得其本真的整体仍在。死的不确定性在微中原始的开展自身，这一原始的微，则又趋近于期求自身下决心。微把加在此在尾气于自身这一状况之上的一切遮蔽都加以清除，微是对无的微，无暴露出在此在的根据处，规定此在的布置状态，而这根据本身则作为被抛入死的状况而存在。我们曾表明，本真的向死存在是最本己的、无所旁涉的、不可逾越的、确知的，然而又是不确定的可能性。现在我们的分析又依次展露出决心出自自身趋向于那些样式化的环节，而这些环节正是从本真向死存在这一可能性生长出来的。决心只有作为先行的决心，才本真的整体的，是它所能是的东西。但反过来说，我们前面又只是通过阐释决心与先行之间的联系，才使达到对先行本身的充分的生存论领会。不过，至此还只能被视为存在论上的筹划。现在要显示，先行并非发明出来硬加到此在头上的可能性，而是在此在之中得到见证的生存上仍在的样式。苟若此在作为下了决心的此在本真的领会自身，他便为自己祈求这样样式。先行并非作为某种漂浮无据的行为而存在，它必须被理解为决心的本真状态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遮藏在从生存上得以见证的决心之中， 并由是而一道得以见证。本真的想到死，便是在生存上达乎透彻的愿勇良知。如果决心作为本真的决心，趋向于由先行加以介说的样式，而先行造就了此在的本真的整体能在，那么在生存上得以见证的决心中，就有此在的一种本真的整体能在一道得以见证。整体能在的问题是一个实际的生存的问题，此在作为下了决心的此在对这个问题加以回答。此在的整体能在问题在开始时显露出来的性质似乎是这个问题仅仅是此在分析工作的一个理论和方法问题，源自那位达到整体此在的某种充分的给予状态而做的努力。现在这个问题完全脱除了这种性质，开始只从存在论方法论上讨论此在整体性问题自有其道理，但这只因为这道理的根据是回归到此在的一种存在者层次上的可能性之上的。我们已表明了先行与决心之间的联系，其意义是决心是先行的可能的样式化，这样也就从现象上展示出了此在的一种本真的整体能在。如果说我们通过这种现象触及到了此在借以把自己带向自身和带到他自己面前的存在方式，那么无论从存在者层次上还是从存在论上，这种现象对常人日常从知性上对此在的解释来说都必定始终是不可理解的。想要把这种生存上的可能性当作未曾证明的而推到一边，或者要从理论上加以证明，这都是误解。不过这一现象却需防备粗陋的歪曲。先行的决心并非一条逃路，发明出来以便克服死，它是追随着良知呼声的领会。这一领会向死开放出将去掌握生存的可能性，和把一切逃遁式的自身遮蔽彻底摧毁的可能性，被规定为向死存在的愿有良知，也绝不意味着遁世的决绝，相反却务令意味着无所期患的投入行动的决心。先行的决心也不是来自某种高飞在生存及其可能性之上的理想主义的祈求，而是源自对此在主实际的基本可能性的清醒领会。清醒的微带到个性化的能在面前，坦然乐乎这种可能性，坦荡之乐与清醒的威并行不悖。在这坦荡之乐中，此在摆脱了求乐的种种偶然性，而忙忙碌碌的好奇首要的是从诸种事事中为自己求乐的。不过对以上种种基本情绪的分析超出了基础存在论目标为目前阐释所画的限度。可是上面进行的对此在生存的存在论阐释，难道不是以关于本真生存的某种确定的存在者层次上的看法为根据，难道不是以某种实际的理想此在为根据吗？确实如此，不仅不可否认和必得承认这一实情，而且还必须从这部探索的专题对象出发来理解这一实情的正面必然性。哲学从不想否认其种种前提，但它也不可仅止于认可它们。哲学领会主前提，并渐行深入地铺展开这些前提，以及这些前提对之成为前提的东西。现在所要求的思考，在方法上就具有这一职能。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